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说一个这个投资领域比较新鲜的一个词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它叫做药品福利。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医疗处方如何找到药品疗效与控费的最佳平衡点？保险机构如何参与客户健康的动态管理？药品福利管理这个国外成熟的服务模式是否会在国内市场水土不服？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药品福利管理，开拓用药管理新市场。 好的，也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慧哲。王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道经济的王慧哲，非常高兴今天做客直播室，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健康、有关投资的话题。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美德医北京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区的总经理施萌萌。施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也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我是美德医的施萌萌，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参与健康投资家的这个栏目，那么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畅聊一下关于药品福利管理。 好，那还有一位是大伙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节目资深媒体观察员邹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一起跟大伙来聊一聊关于药品福利管理，这究竟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通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到底能给比如说企业，能够给我们的个人带来哪些真正正正的好处呢？我们会通过今天的节目和大伙来介绍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准备了互动的礼物，我们会为大伙送出价值100元的口腔体验券2张。而且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个口腔体验券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只要您拿到了这个口腔体验券，您可以是携着亲朋好友或者是单位的同事一起去享受这价值100块钱前的口腔体检。题目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答案就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这个施萌萌给我们先说一说今天我们和大伙的互动题目究竟是什么。 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医药福利管理可以帮医疗费用节约多少百分比。 今天的互动题目大家听好了，通过这样的一个药品福利管理服务能够节省多少比例的医疗费用支出呢？给大伙儿几个选项吧，四个选项分别是不同的百分比，您认为通过这个药品福利管理能够省多少钱？A 选项 5%， B 选项 10%， C 选项 35%， D 选项 40%。 是哪一个百分比您认为正确，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100元的口腔体检券。那这个体检券呢，不仅仅是局限于个人，您可以携带亲朋好友或者是单位的同事一起去享受这样的服务。那我们的获奖名单呢，也会在明天的微信公众账号文字推送当中公布给大伙儿。好了，那下面进入到今天主题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王慧哲和施萌萌。 王慧哲，天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5年人力资源经验，3年保险经纪管理经验，曾服务于中科院人才、祝总集团、智联招聘等知名企业，并曾担任管理职务，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及企业健康管理经验。施萌萌，美德医北京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在中美健康管理领域拥有10年的一线工作经验，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美国加州、中国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既有央企外企的工作经验，也通过创业的一线磨练积累了融资、移动医疗产品设计、市场客服、线上运营、线下销售等国内管理实战经验。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伙儿来说的是药品福利管理这样的一个词汇，其实我觉得对于大伙儿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先问问这个小麦吧，因为在媒体行业应该来说是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最多最快的。 嗯， 你听过这个词吗？ 其实说实话，你要是在咱们国家一说这个福利，大家想到的是不是过年发东西这样 的福利，发个米发个面是吧？ 对对对，怎么还发到药品了？这个确实是还挺奇怪的。但是据我了解，好像国外这个药品福利管理还是蛮流行的，而且它跟这个商保发达的国家是特别的关注这个药品的福利管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医生开药是否合理啊，然后他开的这个药的费用是不是会超过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些支出啊，这一块可能都需要有人来审核。 嗯，刚才小麦提到的是商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可能会更关注于药品福利管理。那这药品福利管理到底是干嘛？它是服务于企业的，还是服务于我们比如说每一个上保险的人，每一个普通看病的人呢？先让这个施萌萌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药品福利管理呢，它其实对我们在线听众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话题啊，但它起源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 不是个什么新词儿了。 在关注，尤其有可能在保险圈里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前辈啊，对这个词儿已经不是什么新词了。那么在有可能在线的这个听众啊，有可能了解的不太多。那么它这个50多年历史呢，它起源是在美国。那么药品福利管理呢，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是在保证不降低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影响医生和药师的一个处方行为，最终控制了他药品费用的一个增长。所以在国外呢，如果说医疗机构里呢有三方，一个呢叫支付方，有可能是这个医保，有可能商保，一个呢是服务方，就是医生或者是药店，最后还有一个患者。那么如果是一个椅子的话呢，其实患者是那个面，咱们坐的那个面。那么医生和这个保险公司其实是两条腿儿，那么另外一条腿儿就是药品福利管理，这样呢他才能把这个椅子坐稳。药品福利管理公司呢，比如说像美德医有近30年的历史，它就会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代表保险公司来影响医生和药师的这个处方行为，最终来控制这个药品费用，帮助保险公司降低了理赔，同时呢也在确保患者的这个医药的这个服务的效果，对基础上帮助他也进行了一个节省自己患者的费用。所以它是就是三方都会有一个互利的。 反正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药品福利管理，它大概比如说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和哪些是相关。我们具体跟大伙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今天感冒了要去医院看病开药，这个药品福利管理到底是比如说融入到了哪一个环节？那我是不是不上保险的话，这药品福利管理就和我没关系了呢？ 那按您这例子说，比如说您感冒要去开药的话啊，比如说如果是走咱们保险，或者您是走这个现金客户，然后用到药品福利管理这件事儿的时候呢，首先他会看您要从药店然后买哪些药，然后他会通过您的一个电子的一个病历，一个历史档案，他会对比，首先呢您的这个是否适合这个药，其次您开的比如说 ABC 您开了3种药，是否它可以混合一起来吃。 哦，也就是说 A 药和 B 药会不会有什么相互的不良反应、相互作用？ 对， 这个时候可以有预警。 这是一种，然后或者呢是其实 A 药的成分它起到的作用和我们 B 药起到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那么有可能你就没有必要两个药是一起吃的了，然后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嗯、啊。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 A 药的价格，比如我们举例啊，是有100块钱，那我通过系统中发现同样跟 A 药有同样成分、同样疗效的，有可能只有50块钱，那这个时候系统会自动推送您，然后告诉您，哎，您这个客户其实可以选这个药，然后同样的疗效，还可以给您节省这个钱。如果您是现金客户的话，那节省的是您的钱、 嗯、 如果您后面有保险公司的话，其实就减低了他的理赔。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无论是个人还是说企业，比如说像保险公司也好，像我们说的这种医疗保险，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社保也好，都是在省钱的。 对， 对的， 理想状态下应该是多方受益的。首先你的这个患者，你的花费也少，而且你的这个效果也 降低了， 用药风险降低，效果也能保证，然后同时呢那个保险公司也能够说我这个付出的理赔的这些钱也会少。 嗯，好，那王总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作为保险公司那到底是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药品福利管理呢？对于比如说保险公司来说，这个真的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必须要采购的一项服务吗？ 嗯，可以这么讲吧。医药福利本身这个东西，它是在美国发达国家，尤其是商业保险的发达国家，对这一项服务实际上是必备的。嗯，就像刚才萌萌讲到的一样，嗯，它是一条腿儿，来支撑着整个的医疗服务体系。嗯，实际上在中国的话呢，保险公司我们知道它的服务，更多的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啊，保险公司干什么的？就是做理赔的。 嗯， 啊，就是给我出现了健康风险的时候，有人给我做保障的。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其实应该说是一个这个风控体系吧。在保险公司内部也好，对于我们经纪公司也好，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必备的一个环节。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作为保险经纪公司啊，我们的直接的客户是很多的企业， 嗯， 企业的 HR， 企业的员工啊。那对于企业来讲，因为商业保险，尤其是商业健康保险，在中国来讲，除了一部分个险之外，大部分是以团险来体现出现的，这种身份出现的。 嗯， 那么企业团险是根据跟我们的五险一金挂钩的，可以说呢真正付费是谁在付费？是企业在付费。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对于我的费用是怎么控制的，我的员工真的在合理的利用用使用我们的商业保险吗？这个费用的控制实际上很多的企业都非常关注的，保险公司也很关注。今年的费用是100%还是120%？靠什么来控制？实际上就是靠这个福利产品来控制。 好，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内更多的这种医疗补充保险，根据您这个行业的了解，大部分都是由单位作为福利为员工来买单的。 可以不说大部分，是全部。 全部都是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团体型的保险产品。 哦，不针对我们个人，比如说我个人想上。是没有这样的产品的。 对，是不可以的。 哦， 嗯，它是有一个起买，一个起买 人数的。 人数的，对。 哦，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医疗补充险大部分都是单位上，所以说单位每年的保费，如果每一个员工这个每年报销的药费、报销的保费都特别的高，都超出指标，那保险公司也不傻，第二年肯定是要涨价的。 一定会涨价的。 那这个单位就得考量一下了。哎呦，我今年上了100万给员工上这个保险，我可以接受。明年员工都超标了。保险公司提价了，我150万我才能给你继续保。 没错。 我这没有这50万的支出，没有这50万的预算，我从哪儿来啊？算了，不上了。就员工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对。 嗯，所以说最后受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群。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嗯，好，嗯，那您是这个保险经纪公司哈，可能对于保险公司大家更熟悉一些。这保险经纪公司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比价平台一样？各家企业找到你们之后，你们会对比，比如说平安也好，太平洋也好，各家保险公司的报价，然后提供给这些企业，告诉你 是的， 平安是多少钱，太平洋是多少钱，平安提供了什么服务，太平洋提供了什么服务， 是的， 然后让他来选择最优的方案。 没错，没错，实际上经纪公司的身份就是这样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做什么的？保险公司现在根据行业的细分来讲，保险公司更多的专业度是在做产品的设计，产品价格的恒定。 嗯， 那么其实现在更多市场上的服务都是经纪公司来完成的。 嗯， 那么产品的比对，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比对，每一个保险公司的同一 种类型产品的比对啊，它的优势。因为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商业保险也好，或者说商业健康保险也好，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有一些抽象的一种产品。它不像我们去菜市场买个菜，对吧？谁家的萝卜，谁家的白菜，谁新鲜谁不新鲜，一目了然。实际上商业保险它是一个相对非常严谨，而且呢相对很专业的一个产品。它购买起来实际上是需要有专业的人进行指导的啊。那么经纪公司做什么的？就是帮助老百姓，帮助他去选购的，把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保险条款简单明了的告诉您，这些条款说明什么，意味着什么，然后呢再帮您进行价格比对，实现您能够称心如意的买到一款能够让您百分之百合适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又能够百分之百的能够覆盖您的风险。 好，为什么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这保险经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哈？主要是为了想问问这个王总，既然要对比多家保险公司给客户提供这样的最优方案，那是不是比如说每一家保险公司它上的这个药品福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的这个管理体系合不合理，也是你们比如说重要考量，或者说给客户推荐的时候会给客户重点介绍的一个方面呢？ 当然是这样了。因为实际上保险公司的所有的服务线都是我们要考量的因素之一。我们是选择跟平安合作，把平安的产品推荐给客户，还是把人保的产品推荐给客户，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本身，包括保险的服务，也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这个话题，我们是要非常客观的去权衡保险公司提供的整个产品线的价值。 好，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像施萌萌、施总这边他们的产品更多的像你们都是提供给这些保险公司，除了保险公司，你们的整个的这个客户群体还有别人吗？ 除了这个商业保险公司以外呢，我们的客户群体还有一些公立的医院或者私立医院，他们怎么运用这个美德医的这个药品福利管理呢？主要是在后期的这个合理用药的审核、处方的点评，比如说有些医院用我们的服务做三级点评，他让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这个药剂师，然后通过利用我们的系统来在现有的处方上点评，看是否是合规的。然后还有像这个电子药历，然后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为他们来做一些电子药历和抗菌药的一些审核，所以这是对这个医院。那么同样为一些药店、一些药师的一些服务，后期系统的一些服务，还有数据的一些分析，然后他们也会利用美德医的这个平台，这个系统来做后期的这个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公司做的这个药品福利管理，它不仅仅是只是帮大伙进行一个审核，它整个的一个系统，同时还可以有这种大数据的累积，甚至一些比如说这个药品的合理程度，它都是可以帮医院或者说这些机构来判断的。 对的，然后甚至我们再进一步讲，当我们做了这些关于药的数据的分析以后，像有些保险公司会利用我们的服务去看他的客户里面还有哪些有慢性疾病的，其实帮他们做了一个客户的一个筛查，还有哪些客户呢？有可能是，他是在替别人在买药。那这些客户其实我们可以潜在的列到一个名单里面，或者还有一些客户他有一些潜在的疾病，但是通过他以前买的一些保单的话，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也是通过他用的这个药你能反推过来。 那小麦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我知道以前你也是接触过很多这种医药行业，尤其是我们的公立的三级医院，国内的这些大医院对于用药是否合理，其实医院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管理体系？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不光是医院本身了，咱们国家呢可能跟国外不太一样，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开药权还是在医生的手里，然后这个药呢，说实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说咱们这个医院的重要的收入的一部分。当然咱们现在的这个 医改 的要求，对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就是对那个首先呢，你的这个公立医院你的这个药品收入就不能占到你总收入的最多不能超过 30%， 这对于很多医院来说这就是一项硬指标，特别是一些可能它本身手术比较少，特别是像看内科啊、看慢性病的这些医院，它主要开药的，它对这一块就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药品目录是国家有这个医保列了这个基本的药品目录，那这样有了这个目录之后，就把我们这个到底医生能开哪些药，他们患者比较倾向于用哪些药，就已经这个项目还有价格就已经也有了一个规定，所以从这个 角度呢又一层的规定，那医院呢有这两条枷锁，那么他们自身呢为了实现这个控费 30% 的这个目标，自己也会自我的加压。那像刚才说到了那个几级的医师，那几级的这个药剂师，那我们在这个医院里呢他也有这个药剂科，然后也有呢药剂师会对这个医生的处方呢进行这种点评 审核， 对，也是要看你开的是否合理，是否有这种开这个大药方的情况。而且医院里其实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过去的时候可能去医院看病，比如老年人嘛，说啊，我也有这个病，也有那个病，你一块这个药都给我开了吧。现在不行，你那个哪个科室的那个药，你就得去哪个科室开，你不可能一张单子上全给你开了。然后你说，哎呀，我这来一趟挺麻烦的，你给我开个半个月、一个月吧，不行，你可能就是七天，或者有的少的病可能就开三天。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在国内的医院里这一些是规定的非常的细的，那可能跟咱们就是医院本身它已经有了这些很详细的规定了，那所以咱们这一项这个药品的这个 福利管理 还有用吗？ 还有用吗？ 对， 其实小曼说的这个情况啊，现在很多的医院，像我了解，比如说北京的朝阳医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药品审核的，每一个医生开完这个药品的处方之后，药房有电脑系统，首先先审核一遍，比如说开的药是不是超量了，再一个就是药物之间，像您刚才说的，会不会有不良的反应，电脑先会审核一遍，而且通过一个药师手动再确认一遍，才可以把这个药方送到药房去直接领药。所以说其实医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审核系统了，那对于比如说像您这样的美德医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说，会不会在国内它没有用武之地了呢？ 其实中国有一个特点啊，像刚才小曼说的，它有可能是一家医院不同的科室，它用的这个医疗数据存储的系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标准化其实做的并不是很好，在咱们国内，而且它的数据都共享，数据都互通，也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它不像美国所有的这个医疗数据全是电子化，而且就是全是这种标配的，所以它医院之间的数据可以互相流转，或者是药房，即便是药房里面的，其实它的数据也不是这种标准化。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像药品福利管理的这个系统公司在后面把它所有这个数据的来源标准化，然后统一进行一个分析。 嗯，不光光是其实为一家医院这样的整个的一个系统，其实是一个联网变成了一个大数据的云平台。 对的。 这个人不管是在北京看病，还是在上海看病，还是在广州看病，其实他以前的这个开药的记录啊，他开过哪些药，他的用药量，我们这样的一个云平台都可以帮他储存到。也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患者来说，我去其他地方看病，如果这些医院都用了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的话，我的健康风险是降低了的，因为医生可以看到我以前用过哪些药，我对哪些有不良的反应，会不会有过敏病史，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可以看到的。 对的， 对，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咱们用户个人来说 是好事， 是好事，但是对于医院来说，他要改装或者安装咱们这套系统， 这不是成本吗？ 对呀、啊，动力在哪里呢？ 就是其实我相信大家现在也了解啊，现在我们有一个政策，叫做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额度控费，对吧？就是它有一个限定的一个额度，如果你超出这个额度的话，其实社保是不帮你来分担的，然后你需要医院来承担。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现状，有可能到月底的时候，因为它超额了，它就不能开这个药了。那现在这个现状，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短期非常好的控费的一个模式，也就是我给你一个上限，你超过了你自己就来承担。那么恰恰就需要这种药品福利管理的这种模式，长期的每一天的去来分析每一个患者的用药情况，它的合理性，然后用一样疗效普通的那个药来替代高额的药品，从每一天的这个就医过程中来降低它的费用，最后达到长期的一个控费。所以这个也是帮助医院做一个长期控费的一个出发点。 哦，也就是说医院可以在日常的这个每一天的审核当中都可以选出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这种药品。 同样疗效，然后 相对便宜的药品。 对，也就是说价优然后我还是这个效果好。 嗯， 质优价廉。 质优价廉，对。 但是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疗效，它的有效成分也差不多，但是我更希望医生给我开的是进口药。虽然进口药贵，但是我认了，我希望就给我开这个贵的。作为比如说如果使用了这样的药品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也好，如果医院真的采购了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有进口药，有国产药，国产药相对来说是便宜的，那如果我要给患者有这样的需求，我就希望开进口药，贵一点我也认了，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医生会不会开不出来了？ 首先这个系统它在国内它是一个建议， 它并不是说一个强制， 强制 我告诉你你就必须要这么做，不能往下推进。 嗯、 对，所以它只是一个建议和一个事后，而且现在国内其实药品福利管控多用的是一个事后的一个审查，它并不是像美国的话是同步的一个进行。 好、哦，也就是说这些药品我开什么，我一开始先不管你，开完了之后，我们的这些药单汇总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分析，比如说这个月药品哪些是不太合理的，那下个月咱们来改正它，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修正，往它往合理的方向去发展。 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医药分家这个政策现在还在推进过程中。 嗯，好，这是对于医院来说，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想问问像王经理这边，那会不会存在着比如说我的患者，我就希望医生给我开进口药，我觉得进口药更放心一些，它的副作用更小一些，我就希望开这个贵一点的药，贵我也认了。那这样保险公司一看，哟，有国产药有进口药，你开了进口药不赔你了。 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嗯，保险的理赔依据什么？依据保险合同里面的保险责任条款进行理赔的。 嗯、 只要您开的药，您的用药的药剂和药量，以及药品，无论是产自哪里，无论是产这个药品的名称，只要您的开药的额度是能够涵盖在保险责任条款里面的，保险公司是一定要赔偿，一定要赔的。 嗯、 啊，因为呢，我们国家是有保险法的，啊，而且呢，有保监局啊进行监管，啊，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是按照法律或者说在国家监管下进行的，不会存在说您开了进口药，我就不给您赔偿或者给您报销了，啊，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嗯，即便是这个药品的价格比较贵，相对来说有便宜的替代的药品，我们依然选择了贵的这个，只要在保险理赔的这个额度范围之内，比如说我这个保额是200万，只要在200万之内，我都会给您报。 对，没错的。实际上，在对于团体的健康险来讲，商业健康险来讲，实际上别说您的保额是100万，您超额部分，保险公司也会照赔的，只会说明年它作为您理赔的一个数据进行一个相应费用的调整而已。啊，比如说您今年每个人脑袋上挂甲，我们假说啊，您的门诊5000，啊，您今年自己个人就使用了10000。保险公司一样会赔的啊、 哦， 只是说 第二年就保费上涨吧。 对，第二年您企业的保费就上涨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这就是我们天道自己有一个 SaaS 平台。这个 SaaS 平台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当中的数据管理。每个企业你实时的每个月都能看到每个员工看了什么病，赔了多少钱。啊、 嗯， 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在我的整个的全年理赔当中已经赔了多少？是30%还是80%？实时都能看到。所以呢，其实这块我们可能跟萌萌其实做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把数据完全 open 给我们的客户， 嗯， 然后让我们的客户实时。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聊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一个比较新鲜的词汇，叫药品福利管理。其实通过上半段的介绍，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这药品福利管理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对于这个企业端也好，对于个人来说也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给我们省钱，甭管是给企业省还是给我们个人省，其实都是为了省钱，而且同时还兼顾了用药的合理性、安全性。那今天呢，跟大伙儿的互动题目再为大伙儿重复一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问题是这样的，通过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服务可以节省多少比例的医疗费支出呢？给了大伙儿四个选项， A 选项 5%， B 选项 10%， C 选项 35%， D 选项 40%。 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100元的口腔体检卡。我们会在明天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为大伙儿公布一下获奖的两位听众朋友。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药品福利管理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天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慧哲，美德医北京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施萌萌，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三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药品福利管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其实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不仅可以答题，同时也可以提问哈。下半段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吧。如果我们真的采用了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这样的服务的话，我们一直在说上半段它可以给我们省钱，可以给我们减少风险，它到底能省多少钱？现在有这个具体的数据吗？ 这个数据是有的，而且我相信就是线上的一些投资的朋友们，他最关心的就是投资回报了。 对， 所以就是我对我做这件事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少效益。那么就美国医药保健管理协会这个数据，那么做药品福利管理是可以给保险公司以及这个被保险人患者节约是35%的药品费用。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服务，可以节约大概35%左右的医疗费用支出的。 药品费用支出。 药品费用支出的， 对对 哦，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对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医院能够采购这一套系统，可能就会避免那种说到了月底开不出来药的这个情况。 节目的上面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样的药品服务管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大家伙已经大致了解了，也问一问这个萌萌这边。更多的我们刚才了解的都是针对一些企业，不管是医院也好，保险公司也好，都是企业。那如果比如说对于我个人，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药品的审核，甚至有一些比如说高价药低价药的这种对比，都是可以实现的。我个人如果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比如说我日常的感冒，我要去药店买这种非处方药，肯定是有贵的有便宜的，其实疗效可能都差不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当然是希望买到便宜的。我个人能够采购比如说用你们的这样的服务吗？ 那么目前的药品福利管理呢，一般都是这个 2B 的，一般都是它的， 对企业的， 对，一般都是，应该说一般都是在服务商业保险公司，或者是服务医院，或者是服务药店的。那您刚才说描述的这个场景，其实如果本土化的话也是可以做的，只要网络内把像这种国药上药的这些药品物流的这些公司整合到平台上面，然后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咨询的形式，那么客户可以就在购药前，然后一个咨询平台的方式来咨询，那我们其实就有点像保险经纪公司一样，我们可以对比不同的药类，告诉他同样的成分同样的疗效，然后针对他的年龄体重，但首先我们要有他的所有的数据，然后针对他这个个体我们有什么建议，这个就是纯对 C 端的了。 哦，也就是说这相当于一个比价平台一样了。 对，你刚才描述出了一种创业的场景是吗？ 给这个萌萌他们那边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业思路，我们下一步其实可以发展很多，比如说 2C 端的，也就是对个人用户的，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伙对于这种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了，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吃药吃的是明明白白的，到底哪些药有哪些成分可能会相互的有作用，哪些药的副作用更小，哪些药更便宜，我们都会关注它。 对，所以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模式，其实有很多保险公司现在也在跟我们讨论，以一种不管叫这种药品的员工福利卡也好啊，卡折的形式啊，然后也是推到 C 端的客户。那我们现在也在这方面，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因为呢，美德医的总部是在美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对保险公司的这个高端医疗险，对经常要出国的这些人士，然后也会提供海外的这种药品的折扣形式或者是咨询服务形式。 嗯，好，那我们也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其实是相当于对于药品的这个开药过程甚至开药的合理程度进行了一个后期的审核。那王总这边我特别想关心一下，如果每一个保单，如果我的这个受保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审核程序，会不会真的出了问题之后我的理赔速度会变慢，再一个我的理赔额度可能真的会控制的非常紧，大家都不太敢去开这个药了，为了控制这个额度。 应该不会的。我觉得啊，对我们每一个受众的个体来讲，实际上呢，药品的福利管理应该是对每一个个体是非常有利的。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刚才萌萌讲了，就是说刚才大家讨论说有一个新的创业思路啊，实际上我觉得未来我跟萌萌我们都可以进行合作。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一个这个管理平台，就是针对于个人 C 端的。什么样的管理平台呢？您通过您去医院看病了，您报销。报销我们会有一个数据积累的。比如说您今天出差上海，您感冒发烧了。假如说您去了静安区的医院，大夫给您开了什么药您不记得了，您回了北京呢，药吃完了您还得去医院开药，因为处方药嘛，药店是买不到的。 对， 您假如说去朝阳医院再去开药的时候，大夫会问你了，你上次吃的什么药啊，你可能真的忘了因为你生病状态本身人就很懵嘛，对吧，记不得了怎么办？通过我们自己是有个平台系统的，您只要打开您手机端的一个平台系统，就能看到上次在静安区的医院大夫给您开了什么药，怎么诊断的，一目了然。当然了，我觉得未来要加就是嫁接上萌萌他们的这个系统，可能就能直接了当的就知道您的药用药合不合理。这个大夫直接他的系统上就能看到了，就不需要我们这个平台，或者说员工通过 C 端的平台，他能实时的看到我们上一次用药和这一次用药之间这两个药是不是有相冲突的。对于 C 端实际上是很受益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这句话，不要顾及到就是药品的福利管理会不会影响到 C 端的理赔的时效以及理赔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本身 这个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药品福利管理本身它的优势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应该说是更有利于 C 端的。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我们是感受不到它审核也好，它这个提醒也好， 没错， 对于个人用户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我作为这种个人用户，就是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因为咱们刚才讨论的好多都是在花费上来说的。那我呢，无所谓了，花费反正是由那个保险给我承担嘛。我关注这个药啊，因为你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花费，说 OK， 我们要强调性价比，我们可能要找这个药品价格比较低廉的那种。但是价格低廉的未必效果好啊，而且这个效果好不好，他开药到底合不合理，我估计因为我也跟很多的医生聊过嘛，其实他们自己在医院内部有的时候对这个药剂师也是有意见的，他会觉得我是直接接触病人的这个人，对不对，我直接接触这个病例，我比较了解他的情况，我开这种药，你可能药剂师觉得哎，这种药又贵，可能效果是那种要吃很久才能见效，但我觉得他有综合的病症，然后我需要这种药可能更合适，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咱们美德医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的企业，是谁来做这一块药品是否合理，就它的有效性等等这一块的审核，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资质又是怎样的。 那么目前呢，美德医呢有一个这个叫临床团队，然后他们的背景呢都是以这个医生或者是药剂师这个背景他们来做。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 0.6 秒的一个系统审核，系统内呢我们先建了一个就是知识库，我们这个知识库呢里面有这个临床的规则，然后也有保险的规则，然后还有反欺诈的一些规则。那么光有临床规则的这一块呢，我们就是有上万条的一个规则，细规则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来判断首先这个药品是否合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会添加一些人工的，比如说有些特药啊，昂贵的一些药啊，它需要一个预授权，所以我们会在这系统之上，然后再用人工来做一个判断，所以它是系统加人工经验。 等于说双重审核。但是我觉得小麦这个担心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即便是同样的一个疾病，同样的一个个体，我们在不同的医院，甚至在同一家医院找不同的医生看，可能开出来的处方都是不同的。 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药品福利管理的平台，它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因为它连患者都没有接触到，它在判断患者这个药单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准确甚至是合理的。 所以它是要系统对接，所以它前期肯定已经有这个知识库里面，其实已经有患者之前的一些的病例，然后以及有患者的他的这个年龄啊，然后他的体重啊，他以前的病史啊，这些信息，它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池子，它要通过这个池子过一遍这个数据，才能给最后的一个判断。 就是等于这个系统里已经通过这些数据其实塑造了一个这个患者的形象在里面，而且可能比这个医生如果他之前不 了解更多， 对，他可能了解的更多， 可能如果是一直是这个患者有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的话， 对，有这种 数据，他其实是伴随着自己的成长的。 对， 之前得过什么样的病，用过什么样的药，效果到底好不好，他这一次比如说这个药吃了三个月就停了，然后就没再去开，证明这病肯定是好了，但是吃了另外一种药，虽然这个治疗的效果差不多，但是他吃了三个月之后又开了一次，那下次我们就会优先推荐吃三个月就好的这个药。 对， 还有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那么老人呢就是慢病的群体，而且一般老人呢肯定都有多于一种的慢病，他每天有可能吃的药是平均四种或者甚至是四种以上，那么他会去看不同的专科医生，那么这个时候他是需要药品福利管理的，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告诉他有这么多的药的来源，通过不同的医院，通过不同的医生，他是否中间已经有了比如说有一些冲突的 冲突， 对，然后甚至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其实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他在几年前吃这个药就没有关系，那么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那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也是需要系统做一个判断，然后有一个预警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是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健康的大数据库，而且这个数据库是针对你个人的一些情况的。 对， 也想问一问像这个施萌萌施总这边，这个药品服务管理刚才说了已经诞生了50多年了，那在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地区这样的一个药品服务管理，它是一个比如说新引进的刚刚开始萌发，还是说其实中国也已经有很多年了？ 是这样的，它在美国的话呢是有50多年的这个历程。那么首先我也再简单再讲一下它为什么可以起源在美国。首先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商业保险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它多数的保险都是以商业保险来承保的一个形式。那么第二个，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呢是给私立医院很好的一个输入患者的一个渠道，而美国85%的都是私立医院。 所以他们之间的配合度会很好，也就是说商业保险公司有更多的话语权，那么医院呢也更愿意去跟他一起风险，这个风险分担风险，然后互惠互利的这么一个就是联动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美国的话，他的医生是只有诊疗权，他的处方权是必须要给这个药师来做的。那么首诊的时候呢，医生还可以参与这个处方的制定，到长期的尤其到慢病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这个的减药量加药量都是在这个药师这块来把关的。所以在这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第三方中立的态度来做一个药品福利管理，来代表保险公司来这个和这些药店或者是药商来签合同，搭建一个网络，然后最后通过这个议价，通过制定药品目录来一起来做这个控费，这个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大的一个背 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商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这样的药品服务管理它已经比较深入了。 那么所以就刚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了，那我们中国这个环境 对到底适不适合，因为我们中国不是以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为主， 对对对， 而且同时我们的这个开药也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医生和药师完全分开的。 而且首先呢，咱们中国的话是公立医院为主， 对， 而且呢还是目前还是虽然医药在分家的趋势啊，但我们还是以药养医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还有就是我们商业保险虽然这几年发展的已经是很好了这个趋势，但是占比还是小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环境。那么所以这个大环境下呢，我们的虽然刚才已经谈了那么多关于药品福利管理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在落地的层面的话它只是最初期。所以现在做的最多的还是一些合理用药的一些审核，很多还是事后的一些管控，而不是能在事前在就诊过程中直接我可以提醒，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权力还是在医生这块来做。但是以后这个稍后也可以听一下王总讲啊，但是以后的机会会很多，为什么？因为商业健康险现在的商保经办，这些整个的趋势，医保的压力，医院自身的这个控费的这个压力，那么所以我相信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像美国一样，甚至有可能这个速度也会去赶超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控费的压力了现在，那我们需要一个手段来不降低这个医疗服务水平的情况下来控费。 质量不缩水，同时还得省钱。 对 对，因为像刚才您也举了，小曼这边也举了，我们也聊了一个例子，对不 对, 对， 就是有可能到月底的时候你想开药人家不开， 对， 那这个就是这个定额控费目前的一个弊端吧。那么还有一个弊端其实在治疗层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伤口的缝合，那么有可能简单的这个缝合线和这个蛋白这个线的话， 能吸收的线， 那么能吸收的这种线，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为了控费的话，有可能我就去选这种普通的这种缝合线了，那么有可能对女性患者来说的话，她的伤口啊 留 疤或者还得回去再拆线，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我定额控费，虽然我控制了费用，但是我的医疗服务水平有可能体现上面就会下降。那么药品福利管控虽然它管的是这个药啊，但是它有一个基础，就像刚才我说的是不降低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我再对这个药进行管控来判断它的合理性以及它的费用，所以它费用其实是最后的一个产物。 前面那个是一个大的前提， 对，它这个前提。 好，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我也想问问，其实北京这个新医改之后，我们实施了药品的阳光采购，我们只要登录北京的药品阳光采购平台，北京所有医院的药品价格，因为现在都是零差价了，到底是多少钱进的医院，卖给患者是多少钱，我们一目了然都可以查到。那对于药品这种服务管理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施展的空间就会小了？因为每一个药到底是多少钱，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就已经能够查询到了，我不再需要这样的药品服务管理了。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首先一个是零差价的药，它一般是基于这种常用药，在社区买的这些药，它做的这个零差价，然后有一些特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专利的昂贵的药，其实它是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内的。然后这是解决这个还是一个价格的一个方面。再加上药品福利管理呢，它并不光是这个价格对比，对吧，它也是在同样的价格，就是它也是当你的价格是透明化的情况下，它也要看同样疗效的情况下还有哪些药其实是在有可能价更优，然后和你其他药不相冲更适合你的，所以它不光是比的是价，它比的是临床的这个药的合理性。 对， 其实美德医做的这样的一个药品福利管理，我相信在国内不止它一家， 啊，可能有很多的公司，您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投资人，想要投资这样的领域，想要关注这样的领域的话，我们比如说会从哪些角度去衡量这样的一个药品福利管理，它是不是合理，它是不是有发展的这种前景呢？ 啊，美德医，其实美德医算是走在前沿的啊，因为它毕竟总部在美国嘛， 嗯 啊，但实际上我们本土化的就是很多保险公司也在 开发自己的了， 对，开发自己的了 啊， 像平安啊，然后像招商信用。就是为什么其实保险公司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那么药品的福利管理对于他们的控费也好，对于他们的用户端的体验，我们讲健康管理的体验感也好，实际上是非常有诉求的。 嗯 啊，所以他自己也会开发出这一部分的产品来。 嗯 啊，那当然了，还包括像海虹控股啊， 对 啊，包括万达信息啊。啊，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本土化的啊，这些企业也都有意识在做这些事情了。 嗯， 当然了，其实咱们上半段包括主持人，包括就是观察员这边也都在聊啊，就是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其实它是一个刚刚萌芽的一个阶段。 对， 那对，那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那你是以什么样的角色进入到这个行业？你是以健康管理的角色进入这个行业呢，还是说你是以药品管理的过程进入到这个行业？实际上这个进入的行业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嗯，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像药品管理这一块，刚才萌萌也说到了，其实医院也好 2C 也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已经聊到一个商机了啊，就是 2C 嘛。其实很多的用户本人你是怎么去管理你自己的用药的？ 嗯， 其实就是药品管理，我们讲可能也许将来是个 APP 啊，也许是一个目录，但是总之它是要对接的。但是实际上它的难度就是你要对接很多东西啊，要对接医院啊，要对接药店啊，还要对接其他的一些端口，甚至说社保。 嗯 啊，这些端口是不是国家政策是 open 的，这些都是很关键。 嗯 啊，所以说其实在药品福利管理这个领域去创业的话，当然了，我觉得啊，商机无限。其实我们刚才这已经是大家 已经聊了一个商机出现了， 非常非常共识的一点了，就是真是商机无限。但是进入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风险也好，实际上它的这个需要突破口也好，困难点也好，也是很多的。 有很多政策壁垒， 有很多政策壁垒在。嗯，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比如说社保能给你 open 数据吗？ 能不能把这数据开放出来？ 对，药店的数据你怎么去打通？医院的数据如何拿到授权？因为你要 2C， 你要进行药品的管理，那就要实时的看到多渠道的用药。也就是说，我不管我是感冒，我是直接去药店拿药，还是说我去医院就诊拿药，我都要，还是说我通过社保报销，通过商保报销，这几个路径的数据能不能全部 open 在一个平台上，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好，我们也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如果采用了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的一个系统，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病，因为现在最多我们在社区也只能开3个月，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药品管理，它相对来说审核更加严格了，我是不是能够比如说通过我这个药量分析开到半年，或者开更长时间，我更加减少我来回往返这个医院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药品福利管理呢，它并不是说可以让你去延长你开药的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话，是在医生的处方的基础上，它是看这个处方的合理性，以及在合理性的基础上，然后再做一个费用的一个控制。对，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所以说开药的这个时间还是得根据各个比如说医保的这个政策。而且其实我们也再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们为什么有一个3个月的限制，即便是很多比较稳定的这种慢性疾病，比如说根据季节的变化，它也是需要适当的调药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药品有一个蜜月期，过了这个蜜月期之后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了，医生是需要给你换药的，所以我们才规定了有这样的一个这个3个月是最长的我们的开药的这个期限哈。那我们继续说回来，这样的药品福利管理，也想问问你，比如说国内的药品市场，通过你们从进入到发展这么多年，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是不是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我们说 2B 端的，也就是企业用户愿意采购 你们这样的服务系统呢？ 好的。首先呢，美德一它是2011年就进入中国了。之前在开始对那个国情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调研呢，它也就发现了中国和美国它的这个医疗体系啊，整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是不同。所以当美德一进入中国以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三步走。这个第一个，我们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了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自己的药品的一个目录，有自己的诊疗的诊断的目录、诊疗的目录，然后都是上万条、上百万条的这个数据细则。那么所有的药品服务，像药品福利管理的基础，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数据库来支持你做后续的这个分析。所以我们花了前3年是做这件事情。那么之后呢，虽然我们理想中的支付方应该是商业保险，但是因为当时介入的这个时期，那我们发现 OK， 我们就本土化，我们先对接公立医院，因为发现其实这个的处方权还有都是在医院里面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合理用药，还有处方点评或者是抗菌药，以及电子药历，我们是帮他们来完善他们这个信息化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医院可以采购这个平台，是完成不仅仅是我们说开药到底省不省钱的问题，合不合理，这个用药它也可以包含其中了。 对的。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公立医院的诉求，然后给定制化，在基本款上有一个本土化的定制化。那么之后呢，随着我们继续的发展，然后我们发现药店其实对我们也有诉求，主要是基于数据的这个梳理和分析。那么给他们产生一些所需的一些这个报告。那么陆续呢，伴随着这几年，因为我们很多利好的一些政策的推进，比如说对商业保险的一些的支持，医药分家的一个推进，或者是药房外应该叫药房托管等等的这些，还有就是零加价这些政策的这些推出，我们发现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话题一下在保险圈里面又热起来了。然后很多保险公司现在也开始来找我们，找几方面呢？有些保险公司它现在已经自己出去跟药厂和药店直接去联网，搭建了自己的一个平台。那么同样它也面临一个问题，有了这么多的数据，而且是它保险客户的数据，它不知道怎么使用。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系统来帮他分析这个数据，对于他后期被保险人的慢病的健康管理起到一定的数据的支持和指导的一个方案。 好，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现在整个的一个发展，最开始是在公立医院，然后呢现在有一些药店也有这样的服务需求。这个药店的服务需求我特别关注哈，药店当然是希望我卖出去的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这样我的利润才会越高。为什么药店也有这样的需求呢？ 那像我们一般为药店啊，或者像一些叫医药物流公司，比如说像上药国药，那我们也会给他提供一个系统的一个服务，帮助他们也做一个处方的一个审核。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数据的分析，让他们更加清楚来他们店里这些这个购药人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先减低他们的风险，不至于让患者在你这个药店吃药吃出问题了，找你们来赔，这个风险首先是减低的。 对， 了解了这个药店为什么有需求去采购这样的这个服务管理平台哈。 还有现在咱们国内啊，做这个药品福利管理其实有几类公司啊，一个是刚才王总说的，就是保险公司，比如说像这个泰康啊、平安啊，然后招商信诺，其实他自己也在尝试着在做这些。然后还有一些信息类的公司、IT 类的公司，比如说像这个刚才王总也说了万达信息啊，然后像这个卫宁软件啊，他们做的其实是这个医药信息的这个信息化。这一块他们也在做一些这个系统的工作。然后还有像一些药品的这个物流公司，比如说上药国药，因为他们承接着上下游嘛，所以他们也在上下游这块的一个价格把控这块，其实也在做药品福利管控里面的某一个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总说的，其实从2009年就进入中国的这个海虹控股，当时和 ESI 嘛，属于全球做这个药品福利管控，就是老大牌的这个公司了。他们当时也是在尝试。那么这个海虹控股呢，它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医保中心的这个药品福利管控。但它这家公司其实就有点类似于美德医，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公司。那所以作为一个中立第三方的公司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可以服务多家保险公司。你的每一个保险公司其实你只能服务你本公司的被保险客户。那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同时服务不同的保险公司。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的下游我们是和不同的药店如果是联网的话，这样有这个议价能力其实更好。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更为保险公司来控费省钱。那么再说信息化的，这也就是给创业的人是一样。如果你是偏向 IT 类的公司，然后你也看好这个现在这个政策的一个前景的话，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切技术这一块。